共同开发采用物联网技术的小型家用电器。我们已经发布了可以使用智能手机进行遥控的物联网电风扇。作为国内电风扇市场的领导者，我们感到巨大的责任感和压力。为了获得绝对的技术优势，并确保市场上的主导地位，我们公司在不断开发新的电风扇。 우위를지켜나가기위해신기능을접목한선풍기들을지속개발하고있습니다 韩国新烈日 Industry 公司凭借其扎实的技术和不懈的质量追求，一直在扩大电风扇的产品体系。今年，公司与移动运营商 LG U Plus 公司合作，发布了物联网电风扇。通过智能手机应用程序，新产品可以随时随地通过智能手机进行控制。韩国新烈日 Industry 公司积极引领最新趋势，用新的电风扇技术为夏季送清凉。 好了，听完来自韩国的报道，本期的环球30分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我们下次节目见。 有一种古老的食物吸引着东西方的味蕾，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之后传到阿拉伯帝国，大约公元八世纪开始风靡亚洲欧洲的厨房，它就是面条。人与美味无国界，世界与你零距离。 北京外语广播，聆听彼此，走进你我。光阴见证变迁，一砖一瓦也关情，记忆擦亮传奇，京华儿女多才俊。 人才怎么着？ 改革开放四十年特别节目，胡同里的故事，故事里的胡同。 这是一段用关掉开关的瞬间组成的旋律。不必要的浪费，你能用那些重获新生的资源创造出更特别的美好。 Radio 774，声音在耳边，世界在心里。北京外语广播，聆听资讯，分享优质生活。